再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第二届 Hyundai Blue Prize 中国青年策展人奖于2018年3月23号在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正式开启。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李鹤俊常务、现代汽车全球艺术总监李大恒部长出席发布会。第二届 Hyundai Blue Prize 的大赛主题为未来演化，这也将成为现代汽车文化中心的第二个年度主题。未来现代汽车将依托于 Hyundai Blue Prize 和遍布全球的现代汽车项目空间，通过多领域的艺术合作，汲取更多的创意能量和灵感来源，在对于当代艺术和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让更多人亲身地感受到现代汽车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宏伟愿景以及实力践行。日前，由捷豹路虎高科技铸就的首个捷办安全路——捷豹路虎道路安全小卫士体验区在北京正式开幕。该体验区是捷豹路虎中国建设的首个规模化的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固定场馆，也是捷豹路虎在道路安全教育领域迈出的关键一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基金部部长唐九红、捷豹路虎中国公共关系与企业传播执行副总裁王燕、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郭新宝、英国驻华大使馆龚史贤参赞魏林博士以及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代表共同出席了本次开幕活动。道路安全小卫士体验区是历经了3年的前期考察、反复设计、多方论证、科学施工，终于迎来了它的开业。本体验区将以专业、科学、有趣的道路安全教育体验，助力中国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易水， 我是老车 啊。新的一周第一天，祝大家这一周都有个愉快的心情，好好工作， 元气满满。 对，这个我们近期呢也是送了有两个月吗？ 啊， 有两个月的红包了，对吧？ 有了。 再等等吧，再等到 北京车展。 北京车展， 对， 北京车展之前 应该有， 还有 我们那个前一段时间老说给大家送的那个护肤用品，对吧？老忘，看哪个周五送十套，送20套， 行啊， 行吧， 你说了算，老板， 就是给大家谋个福利吧，大家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贵的那种牌子，但是至少你抹手的话没有问题。 要不然现在我试用一下，我跟你讲，我现在游泳全身都特别干。 可以可以，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拿一套 啊。我现在浑身哪儿都可以擦。 那你可以 啊， 刮刮鳞了， 刮刮鳞。 我跟你讲，真是游泳特别伤身体。 嗯，有话这么讲， 伤身体， 伤皮肤。 你不能喝水啊，你喝饱了那是。 不是喝，就是 滤气儿。那不叫伤身体。 怎么讲？ 那个你不能拿你跟鱼来比。啊，你看那不能比， 就是这样的，那个水吧，老泡人身上油脂就掉了， 就泡发了， 不干。 对对，那倒是， 干， 你 没有油脂保护就干。 如果你游很长很长时间，你身上可能还会起锈呢，绿色的。真的 确认不是踩着青苔了？ 你是看电影看多了 啊？真的真的真的，常年泡水里面，那真是身上真有。 还常年我一泡24小时游泳啊？ 还可以演河漂子。 我这不是在说你这个水下功夫好吗？ 对， 我欣赏你的幽默感。这样吧，我们还是说回来说新车好了啊。今天礼拜一，新车来了，我们跟大家说说新车。我发现我的幽默感还是斗不过老车的，老车你赢了。 就是他的那种幽默是一种很严肃的幽默。在别人不乐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上上个笑话太有意思了。 哎，老师，前一段时间啊，你是不是正好去那哪儿？去广州了？ 啊，对对对， 你跑了吗？ 提前那个过了一把夏天， 跑了吗？ 没有。这个、 我看别人 没有跑步活动， 他也有跑步， 他也有， 他是咪咕炫彩音乐跑是吗？ 对，这个是奇瑞跟中国移动那个咪咕一起联合搞的，叫 说这咪咕怎么 咪咕啊咪咕对咪咕啊不能这个、 啊、不能 说 咪咕 啊对对 咪咕 听着跟胡巴似的 胡巴多可爱啊。 对对，这个叫炫跑活动嘛。嗯， 我之前也参加过一回，我参加的是重庆那个，当时去的是郑恺，这回谁去了？ 这回是韩庚跟尚雯婕，因为他是一个跟音乐相关的嘛。 韩庚是演那个前任三， 对， 哦， 尚雯婕跳舞了，韩庚唱歌了，是吗？ 他俩还都跑了， 哦、他们俩还都跑了。 哎，分别是带领了两个不同的队，一个叫什么青春队，另外一个叫忘了叫什么队了、 哎、我发现现在啊，就是年轻人很愿意参加这种跑步活动， 尤其是什么 炫跑 啊夜跑啊 对 吧， 对 还有那个叫什么 Color Run是吧、 Color Run、嗯、就是现在我发现什么，很多年轻人有的是不一定非着奔着跑步去的， 对，这是一种社交， 他们会那个有比如说有 cosplay 的， 对， 都给自己企业打广告的， 对对对， 有 还有征婚的， 哎，你别就看咱们说、比如说这个北马然后上马、那不是还有什么齐天大圣的， 对， 这个那个背着孩子然后变成猪八戒变成孙悟空，然后还有什么变成什么、什么变形金刚之类的、就刚才洪正说的那各种 cosplay 的，这样 是 对吧， 挺好的， 其实是一种个性的一种释放 和宣泄，释放， 对。 然后活动当天是上了一款车， 没错，在活动当时的现场，艾瑞泽5的致敬青春版车型也是正式上市。 嗯， 一共是两款车型，分手动挡和自动挡， 它等于是在活动当中推了。 对， 自己一个车， 对对对对， 哦，手动挡升自动加8000块钱， 哎对，CVT 手动挡是70009，然后自动挡 CVT 车型呢就是78900， 咱们最早试驾那是艾瑞泽7是吧？ 对， 艾瑞泽7，艾瑞泽5开过吗？ 没有。 差不多， 但是 CVT 再加上、这个、 咱们上次就是 CVT 的箱子呀， 是 吧？那个车开起来反正 还行， 挺稳当的，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自主品牌做这车型做的是8000块钱升个 CVT 的箱子，还是挺给力的。 我一直认为啊，这并不是说这个奇瑞不好，我一直以为艾瑞泽这个就是子品牌没有做出来。其实当时出那个就是 A3 之后马上就出了那个艾瑞泽7嘛， 对对对， 真的很漂亮，所以这个 它是 挺遗憾的。 我发现艾瑞泽出了没问题，但是它的 感觉是营销没跟上， 它的营销和迭代差一点， 而且艾瑞泽这个系列它没 SUV。对吧？ 对，他 如果说把瑞虎那个系列并到这个艾瑞泽系列，哪怕跟前就是再往前几年，奇瑞自己出分品牌的时候，把艾瑞泽变成一个单独品牌，可能当时也能成。 不着急，我们慢慢看。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从它的目前主打的艾瑞泽就是主打的青春， 就是轿车是吧？ 青春， 小朋友之车。 对。从它的代言人啊，包括这些活动上，我们也能看出它的一个定位，就是面向这些年轻的一代。 没问题，我觉得这样也是没问题的。 对，所以它选择起来也是比我觉得还算丰富吧。你看它这次上的车，也是多了一些配置， 而且你看这个小车就用了17寸的圈， 那可不，17寸的专属运动轮圈。 这对于整车的一种张力是很有提升的。 对，还有什么金属踏板，一键启动。 对， 反正这车还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年轻人现在一般选车啊，我觉得品牌可能在首位，确实是首位。但是在你价格有限的情况下，配置越多越好用， 那肯定有， 我觉得还是 有优惠 力，优惠率会更大一些。 还有，你看这8万块钱一个自动挡，对吧？8万多，快9万 也行了。 都 我相信也肯定有好多好多金融政策。 对， 是， 你没准10000多块钱这车开了。20%，首付20%，差不多， 还挺好玩的。然后咱们年轻人可以看看啊，这个挺便宜的一辆轿车， 比较合适。关注这个三厢车的可以看一看。 好嘞，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新车。 心窝。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啊！接下来说一台 SUV 吧。 嗯， 上汽斯柯达全新紧凑型 SUV 科洛克。 嗯哼， 因为我他 你有没有嘴瓢了？ 科洛克，科洛克，这不是那个世界知名的一把手枪吗？ 那是格洛克， 那是格洛克。 啊，英文是 clock 吗？ 是那么 那是 C 打头的， 对， 这是 K 打头。 对。 哦，搜，原来是这样哦。 小科迪亚克， 小科迪亚克，反正新车呢，一共是搭载了 1.2T 和 1.4T 发动机，一共四款车型。 是的， 售价我没说是吧？ 售价没说，是13.99万到18.59万元， 震撼到我了。 我能说一句吗？ 太贵了， 贵了 是吧？ 贵了。 这款车型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野地的替代车型，因为野地已经停产了。 其实之前啊，沃尔沃的 XC60 也被大家说价钱贵， 贵。 但其实呢，沃尔沃的 XC60 的基础版本的配置都很高。 嗯， 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科洛克的这四款车型，就是最便宜的版本，它的配置能否支撑起来这个价位呢？我想关注的是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我们话题可以稍微往后延一下。 哦， 我们找个时间来专门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这个车其实还是有一些热度的，大家肯定也会关心，我们来具体分，到那时候具体分析， 那就明天说呗。 你说那个问题， 行，就是这车值不值得买的一码事了。但是就你们光看这个价位就觉得它贵， 对，因为你要看它现在的市场定位是在谁， 对， 逍客，对吧？ 缤智， 缤智，炫威，还有那个 未来要上的 CHR， 未来要上的 CHR， 大众，上汽大众跟一汽大众的那个 T-Track， 对， 对，应该叫 T-Roc， 啥时候出啊？啥时候出啊？ 很快了，车展上至少会有，这是至少会有实车。 我一般啊，一般是这样的，上汽斯柯达的车拿出来都是先试水的， 对，就是试水的， 价钱是个试水，排量配置都是个试水，然后大众的车型会比这个价格要高一些的角度切入战场， 那大家也认 啊。那两台车你觉得得卖了多少钱啊？ 这都一直说的是对的， 这都是 那个上汽大众的车一定是要比一汽大众要便宜那么一点， 对。 OK， 没问题。 嗯， 那这台车卖13.99万， 而且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那个车应该是放一个 1.4T 的高功和 2.0T 的低功，它是这么来配置动力的。 对， 哦， 你看那个帕萨特到了现在它都没有换代， 那不得卖到 天荒地老啊？ 是不是？ 嗯， 那起步不就得18万了？因为 那倒到不了， 对不对？ 到不了，到不了，那到不了，15万多吧，14万多，15万多，没有问题， 18万起步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科洛克它其实对于上汽大众斯柯达来讲的话，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是上汽大众现在就只能说是出一辆新车就是多一根所谓的救命稻草。咱们要看所谓这个上汽大众斯柯达的这个销量来看的话。好像科迪亚克寄予厚望很高，但说实话它的 市场表现 并不是特别的棒。 就是尽管它都是大众的东西，甚至说这台车坏了去上汽大众弄修 那没问题啊， 但是消费者一见到斯柯达这个品牌头上还是画了一头 可能还是有问号，可能还是有问号。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度来讲的话还不是那么的高， 很多稍微懂点车的人看到就是斯柯达这品牌一定会想，嘿嘿嘿，等二手吧，应该我还会省很多钱。 对，第一个是二手车的它的残值率肯定没有这个南北两个大众要高，然后第二个就是，上汽斯柯达它原来是引以为傲的以性价比著称，到现在从科迪亚克到科洛克的这个自身的定价，我觉得它可能有一点点高了。就是他没有认清自己真正在市场当中的位置。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价格不够优惠凑？ 反正现在 销商， 现在科迪亚克基本上是在北京便宜一个2万块钱一里吧。 哦，那各地可能便宜不了这么多， 15000左右打一个平均。但是你别忘了，速派将近便宜可以便宜到谈到4万啊！ 哇，那也没人买， 没人买， 我发现这还是个恶性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越降价 越便宜越没人买， 所以科洛克， 其实这款车型你要单纯从外观什么来看的话不难看，而且也比较符合现在主流的这个所谓紧凑级 SUV 的一个审美。 是、啊、这车确实不难看， 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月销能不能达到一万几千，现在不太好保证。 对，这车跟大家再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在5月31日以前订购斯柯达这个科洛克可享受五大礼遇：金融礼遇、售后礼遇、尊享礼遇、车险礼遇和会员礼遇。 就大家基本都这么干。你比如说 DS7 那个预售、 对， 就是现在买的是吧，是这个终身免费质保。 对，它这个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金融礼遇呢是购买 TSR280 车型可首付一成起，日供80。 哦 啊，然后售后礼遇呢，购买豪华版可享受四次基础保养。尊享 基础保养， 尊享礼遇呢是购买豪华版可免费升级到18寸的轮毂。 四次基础保养是3000块钱吧，3200。 差不多，差不多。车险礼遇呢是购买购品牌保险可额外获 VIP 保障权益，这个没有展开详细说。会员礼遇呢是免费升级金卡，享受 VIP 的礼遇。 我觉得这个有点虚的慌 啊。对，最后这两个确实有一点。 我想回来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其实。 现在任何一个企业出新车，他不给点礼遇的话，你没法出新车。 我认为啊，合资品牌分几个梯队，一线的合资品牌不需要给东西，二线 呼呼的买， 也呼呼的买。二线的呢，就是 给点东西，有可能 给一点东西，呼呼的买。三线的是怎么给都不买，你 这不其实说实话比较尴尬。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弥补未来这些车主可能在一年内面临可能会有优惠的这个心理空间。 断崖式的跳水一定会有。 那你这个，反正怎么说呢？斯柯达确实还是 这车呢，其实咱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不难看，外观内饰都不难看。这个 1.4T 动力呢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买不买 呢？最终呢还是看看市场大家能不能接受， 因为它这款车型绝不是像我的那个斯柯达一样可能会是我开很长时间的一款车， 而且 它可能就是 的过渡， 一个过渡车型。 你那台车已经在二手车市场是属于跳脱产品了，就是很难买。 我不是因为是没人卖， 就因为它 因为大家都在用， 然后价都上来了， 价不会上来， 上不会，就是 上 它确实是少， 像 R36 那一样， 确实少， 就是好相对好卖一些。 对，如果说这个车真正在国内停产， 他那车如果之前没有 R36， 那他现在就是 R36。 哦， 就因为之前有那个了。 那可是86停产了，现在价卖的齁齁的高，为什么呀？ 那个车可能玩的性质更浓更多一点。 我这 他那个 要明天我们也那个咱拍个什么几环的什么那个斯柯达旅行的视频是吧，我们也火一把，就我兴许玩这车人就多了啊。说多了聊远了。其实这台车大家关注一下吧，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详细来聊。 对，主要看一下各个配置，你比如说标准版到豪华版的到底差了什么。 是的， 毕竟你想13万到这个价格区间到最贵的19万将近，有6万块钱差价了。 然后老车刚才卖了个关子，我那问题也留到明天，就是你们就其实13万9千9， 就是最低配你能得到什么？ 你觉得值不值？对吧？ 对， 就不像人用配置高。 从图片来看的话，可以放心的告诉大家，行李架是有的。 啊，那还行啊，你要求真低。好了，今天新车来了，继续播出，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面还有几款新车，你们猜猜是哪辆啊？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你们猜着了吗？我们要说哪辆新车？ 这个前段时间也试驾了，然后而且最近我觉得哈弗的动作也挺多，对吧 ？H6， 因为开启 M6, 因为开启 M6, 开启全新可能了嘛？ 开启全新可能了。M4 也上了， 对， 这新款的哈弗 M6 啊，售价9万整 啊， 到11万整， 对， 觉得挺有意思啊。有，我觉得这个哈佛人定价格的时候永远是这么50，就给你整数，不给你什么9999。 这个车的最大特点是换装，全系换装7速 DCT， 就是7速双离合， 就是哥特拉克 那个。 而且我之前我看车，我想给我爸换车的时候，我看这台车了，就是看 最早试驾的时候是你 去的， 最早是 林川是那个吧啊、哦， 今年还是他 嗯、哦， 然后我是试的 H 六 哦，你试的是 H 六 1.5T 啊不 H 六 Coupe Coupe 1.5T 1.5T 的 1.5T 啊， 就是我当时选车的时候你就看啊 嗯， 选哈佛的车有个特点就是、嗯、加几千块钱嗯行不错，再加几千块钱哎也行也不错，因为他加这些东西都是和他的价值是。 相对来说成正比， 你觉得多花三千块钱我就觉得多花了也值的 啊， 不像有些配置升一个档我只能要它一两个、嗯嗯、 而且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这个哈佛的官网啊或者说去这个哈佛4S店去看的时候 啊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哈佛可选的配置可多可多了，就是比如以一个哈佛 H6 为例啊、嗯、原先在看不分红蓝标的时候 嗯 你基本上可以数出30多个车款来，这是一年的，比如说2016年款有30多个配置、嗯、然后分了红蓝标之后呢又有一堆车，然后包括现在从 H6H7 包括 M6 像这样的车型它其实价格相差无几、 嗯、 就基本上市场成交价相差无几，所以说从外观上你可以选，包括你那个说的那个 H6 Coupe 嗯 对吧，从外观上可以选择不同，然后从配置上又可以选择不同， 对我现在就等 也对啊， 我现在一直就等， 对于这个价位的朋友们来选车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肯定要我选的话我就是那个配置越多的话在我接受范围价格范围我能承受的话配置越多我越来接受， 嗯，我就在等哈佛一样东西 嗯， 就是 H6 啊也好 M6 也好啊，这哪个6也好的四驱、 啊、 自动的四驱 啊， 我在等这个，一直等一直在等，我也很期待它早一点出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就空白就全满了， 别着急啊、哦、别着急，四驱一定会有的， 嗯， 面包会有的， 我期待啊， 嗯， 好，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这几款新车，然后哪款车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到 FM 即可，然后明天呢咱们关注克洛克，如果您觉得这款斯柯达的车型您还很中意的话，明天我们会跟您分析一下他们的哪个价钱的哪个配置究竟值不值得买，好吧，来关注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然后最近我们要送出一系列的护肤产品、 嗯、 也挺大家 今天晚上你先拿走一盒 啊，锁定啊关注啊，我们到时候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以一个互动的方式送出，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我是乐意每天都是星期几来在家里是手拉零点一杯苏诺伊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什么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三米系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